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，匠心锅底，良心食材，小西街80号火锅店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光照充足，气温上升较快，中午前后天气较热，外出需要注意防晒及补水，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1度左右，山区有可能会下点阵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部山区有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3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，偏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9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秀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纳沙布花被埋的地方，一群狼在拼命地挖着，边挖边嚎叫，狼群们越挖越深，越挖越欢。伯彦领着一只人马，在越积越厚的大雪中艰难地前行着。突然，一名军卒看见了一群狼在撕咬着一具尸首，军卒大喊道：“ 元帅，您看！” 伯彦定睛一瞅，说道：“ 快过去！” 十几骑侍卫举刀奔了过去。狼群是四散奔逃，伯彦等人放马来到跟前，一下子都愣住了。一座被挖开的坑沿上，残存着一些零零散散的尸体残骸。伯彦下马，走到残骸前，弯腰看着。突然，他惊呆了。平北副元帅刻着这几个字儿的一个令牌挂在这具尸首的脖子上。伯彦咚地跪下，良久哀声说道：“皇子，臣罪该万死，没有保护好皇子啊。皇上让皇子丧身狼口，丧身狼口啊！”说罢手抚残尸大声痛哭。天已大亮，纳沙布花战死的地方，伯彦仍然低头站在这儿。伯彦沉痛地说：“皇子，安息吧。我伯彦誓死平定海都，为你报仇。否则，我宁可葬身狼腹，绝不回朝。”伯彦招了招手说：“拿军旗来。”军旗手把军旗举过来递给伯彦。伯彦拿过军旗，挥着大喊道：“誓灭海都！”众军士们也举着刀齐声喊道：“ 灭海都，灭海都。此时远在大都的忽必烈还不知道纳沙布华被逼自刎的消息，群臣正在议论桑哥案件的后续工作，有安童、玉溪铁木尔、叶里、布呼木、贺仁杰、陈天祥等等。忽必烈居中而坐。玉溪铁木尔离座施礼道：“皇上，桑哥余案所牵扯之人应该如何处置，请皇上明示。”忽必烈说：“你们的奏本我都看了，无非也就是一些文人附庸而已。叶里，你说是吧？”叶里闻听立刻跪下说：“皇上，微臣确实是受过桑哥的恩惠，但是臣没有参与过他任何的会行，后来因为这个桑哥侮辱过臣，请皇上明察。”陈天祥异常激动地站了起来说：“叶大人，桑哥与你交厚，你应该知道他的种种恶行，你为何隐情不报？就这一点该当何罪？”叶里嘿嘿冷笑道：“陈大人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你也曾是桑哥府中的一小吏。今天你当皇上的面说说，你是怎么到桑哥的手下的？”“嗯？”玉溪铁木尔厉声斥责道：“叶大人，今天当着圣上的面，你说清楚便罢，不要乱咬别人。”叶里说：“御史大人，下官最早找的就是您，下官求您查清桑哥乱政误国之情，这些您应该记得。”忽必烈问：“玉溪铁木尔，叶里说的可是实话？”玉溪铁木尔斜了一眼叶里说：“皇上，叶里说的是实话。”忽必烈问：“安童，你知道这些事情吗？你可是右丞相。”安童说：“皇上，臣知道这些情况，叶里说的是实情。”忽必烈扬起头来说：“叶里无罪。”叶里叩首谢恩道：“谢皇上。”忽必烈又说：“赦免严复，告诉他从今往后写文章要有主骨，没有主骨的文章犹如马尾一样，只能在臭屁股底下甩来甩去。你们文士们都记住了。”众臣齐声呼道：“皇上圣明。”忽必烈退朝，来到花园中亭子里坐下来休息，南壁皇后站在一侧。忽必烈凝视着湖中的水鸟，久久不语。贺仁杰站在一侧，也是面色凝重。忽必烈良久问道：“文炳呢？”贺仁杰说：“皇上，董大人已经病了好久了。”忽必烈仰望苍天，无奈地说：“唉，他也老了。”御史台府衙中，玉溪铁木尔在天井中两手插后腰，慢慢地走着，边走边嘀咕道：“哎呦，这老腰是真不好使了，这再出一个三哥，我长十个腰那也不管用喽。”这时陈天祥走了进来说：“大人，经我查，刘梦岩大人也和三哥有来往，有很多书信来往， 妄议朝政啊。玉溪铁木耳拍了一下手说，陈天祥，你听着啊，三哥唯恐天下不乱，你也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吧？陈天祥一脸茫然地说，大人，下官没有啊。玉溪铁木耳严肃地说，陈天祥，你静静地听着啊，听着，满朝文武都恨我们御史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御史台还能存在吗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懂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还当的什么御史台左丞啊？嗯？陈天祥一脸疑惑地说，大人，这下官真的不明白。玉溪铁木耳哈哈大笑，然后收住笑说，不明白更好，不明白更好，明白了就不好办了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天已大亮，旭日初升，照得厚厚的积雪一地血红。海都领着一支人马缓缓走着，海都面色凄然，毫无兴致。一个千夫长说，大王神机妙算呐。另外一个千夫长说，是啊是啊，设计杀了那沙不花，又灭了伯彦威风，大王真是天下无敌。 住口！ 海都厉声大喊道，众将领一时屏住气，鸦雀无声。海都用无奈的表情指了指前边，依然无语。伯彦大营中，伯彦神色凄然地坐在帐中，喃喃自语道，打了这些年仗，我是越来越不会打仗了。我自己受辱不要紧，皇子让狼分尸了。哎，说罢站起身来，在帐中来回走着。一个千夫长进来，伯彦说，派信使以五马速度去大都告知皇上，皇子那沙不花阵亡，元帅伯彦领罪。千夫长遵命走了出去。赵孟俯临启程前向忽必烈道别。忽必烈坐在椅子上，左侧坐着南壁。赵孟俯走进来施礼道，给皇上皇后请安。忽必烈说，起来吧。赵孟俯站起来，忽必烈赐座，赵孟俯坐在侧下。忽必烈问，要走了？赵孟俯答道，是皇上，臣明日就启程。忽必烈把脸别过去，良久才转过头来说，走吧走吧，我给你左丞相你不做，你非要当山东那个小小的同知，去吧。赵孟俯说，皇上，我在什么地方都会恭谨职守，效命于您。忽必烈闭上眼睛良久才说，不要说了，你毕竟听了我的话，娶夫人前来见我一面，我很高兴，你就是不来见我， 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赵孟俯磕头道：皇上，臣会常来大都问候您的。忽必烈笑道：你说的好听，你可知道我是多大年纪的人了？你知道，皇上。赵孟俯赶紧制止道。忽必烈挥挥手说：走吧，去当你那小小的同知去吧，啊，去吧。赵孟俯起身往外走去，忽必烈望着他的背影，一脸茫然无措的表情。真金去世了，由谁来接神器？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玉溪铁木儿与安童议论道：丞相，皇上宽容，没有追究叶里他们呢。安童说：玉大人，皇上思虑的是下一步有谁来接神器呀？玉溪铁木儿说：晋王甘麻辣仁厚之人，而且一直抚养在皇上宫中。安童说：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正因为晋王自小收养在皇上宫中，所以疏远了与他母亲的关系，这一点何仁杰最清楚。玉溪铁木儿说：哦，也是啊。那么只有一个梁王铁木儿了。安童说：不知道皇上主意哪一个皇孙呐？玉溪铁木儿说：是啊，等等看吧。东征之事，忽必烈始终放在心上。这一天，忽必烈召集安童、玉溪铁木儿、布忽木、贺仁杰等人商议。忽必烈环顾左右说：北地战事仍无消息来，但是不能因为北地战事耽误了东征。各位异议，选什么时候东征为宜？安童劝阻道：皇上，臣以为还是等北边战事的消息以后再议不迟。忽必烈有些不悦地说：为什么非等北边的消息？北边消息无非就是胜了败了，胜了是好事，败了又如何？再打便罢了。玉溪铁木儿劝道：皇上，东征之事非同小可，还需要再看一看呢。布忽木也说：大汗，东征之事等等也不迟啊。忽必烈说：何仁杰，你是枢密副使了，你说说。贺仁杰说：皇上，太子曾经多次说过，东征主帅范文虎不堪当大人，请皇上斟酌。忽必烈怒气冲冲地说：哼，你们这些大臣都对东征持怀疑，找种种借口来阻挠东征，我不知道你们都在想什么。祖韩灭40国，难道我就征服不了一个小小的岛国吗？众大臣闻听，互相瞅瞅，不再说话了。忽必烈气愤地左右瞅瞅说：你们说话呀，都成哑巴了。安童说：皇上息怒，臣等详议东征诸事以后再禀皇上。忽必烈不悦地说：都退下吧。众臣退下，忽必烈在屋中慢慢踱着步。这时 一个侍卫进来道：“皇上，赵孟俯大人求见。”忽必烈抬起头说：“啊，他还没走？快叫他进来。”赵孟俯进来，忽必烈问：“你还没走？”赵孟俯说：“皇上，臣有一事相求，臣想给皇上画幅肖像。”忽必烈说：“啊，画我的像？好，画吧。什么时候画？”赵孟俯说：“臣只等皇上的时间。”忽必烈说：“那就今天吧。”赵孟俯笑道：“皇上，那臣回去拿笔墨纸砚，但是一天是画不完的。”忽必烈问：“啊，那得需要画多长时间？”赵孟俯答道：“画的时间求皇上听臣的。”忽必烈问：“不会画个十天半个月吧？”赵孟俯说：“不会，但是需要三五天。”忽必烈笑道：“那就画吧。”安童府里，安童正坐在书案后，拿着笔在批阅着奏章。一个侍卫进来报说：“博彦元帅的急使来了。”安童放下笔说：“快宣。”侍卫出去，急使进来跪下，掏出信递上来。安童接过拆开阅读，刚读到一半，脸色大变，沉痛地说：“啊，这真是雪上加霜啊，皇子又阵亡了。”安童得知那沙不花的死讯，慌忙去报知玉玺铁木儿。玉玺铁木儿见安童来了，笑道：“丞相驾到，这是必有喜讯呢。”安童皱眉说：“哪有什么喜讯呢？我都成了报凶讯的猫头鹰了。博元帅来急信，皇子那啥不化，阵亡了。”玉玺铁木儿顿了一下脚说：“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太子刚刚故去，皇子又阵亡，哎呀，这皇上听了会如何呀？”安童感叹着说：“嗨，那也得报啊。”皇宫之内，忽必烈端坐在椅子上，赵孟俯摆了画案在前，正在描画忽必烈的肖像。赵孟俯说：“皇上，您再把脸稍微再抬高一点。”忽必烈听话地抬了抬脸。这时贺仁杰匆匆进来，忽必烈手指赵孟俯未动，贺仁杰着急地说：“皇上，有十万火急之事要禀报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Yeah, yeah,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